醉茫茫老到情正悠悠，这个寸寸痛的事情不是都能够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像沙漠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做了废话就留了收工，有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英雄也走痛白青青的笑容，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。悟空是伟大绝不野心家，这句谎话算什么天下，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欺骗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

生活。我看见城市里有不同的颜色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 错爱都安放，俯瞰我心脏的一丝星火也半张，扮演你太阳，你抱影子里的伤，心儿我生来逞强，爱是一把枪，亲手交给你上了膛，我都 你善良是错手瞄准我心脏，你不用自救，我也不自导悲壮，千军万马由我来扛，但愿你别来无恙。想迷恋过偶像，这一张脸庞会弹你心脏，你这被个人凭你来唱，歌中人是谁我也会荧光，我不算太悲伤，说来多平常，一万首被歌换一万浓汤，好啊也别断肠，都不忘陪你做梦一场。被谁上了膛，人类都善良是左手瞄准的心脏，放弃了自救，辗转下一个胸膛，千军万马由谁来扛，让日子别来无恙。想你恋过后想这一张脸庞，难窥探你心脏，你这被个人凭你来唱，歌中人是谁我也会赢过，我不算太悲伤，说来多平常，一万首被歌换一万弄脏，看一个个偶像一张张脸庞，但什么模样，快乐大于悲伤，会更换排行，丢掉你皮囊弄脏你心脏，你这赞歌就由我来唱，唱到我遗忘我也被爱上，六万人的宠爱为一人的目光，一万首赞歌换一万浓汤，好晚也会断肠，只当我醉生梦死一场。 世上最好的礼物，变成想要当那王子公主，变成面对人家冷。 怎么说在江湖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。哎呦喂呀，这点里没有收入，这点点到全部自由的自主。叽里咕噜，稀里咕噜，稀里咕噜，自己背的伴侣。不管看动物或植物，你都遥远的让人家羡慕。听清楚，不是葫芦，我的心不大本领，不是随便魔术。表情无辜，叫我是无助，让你开心，其实要你更多。我看着眼都没有毛，鞋子太大号，我看着都是所有人都想翻掉。若生活需要微笑，请看着我就能够记得一定要做的是放空。